What's that? What's up? Hello, 拜拜， 拜拜。 Hello， 系讲翻 Hello 嘅，系啦，因为有啲人咧都识得留言咧，拜拜嘅。 系啊，一见到我哋就讲拜拜啦。 系啦，欢迎收听做咩啫？ 系 WhatsApp channel。 然后咧， 我系 YY， 我系 L， 我系杨怡。 系啦。 咁记得系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 诶， 有一个好消息就系咧， 好消息，好消息 ，YouTube 终于过咗1000人啦！ 哇，呢个系好消息， 万岁，千山。 好啦， 好啦， 而嗰啲嘅时候有人退 follow 就变翻99、890 几，好奇怪，呢啲都系弹出弹入噶啦。 系啊，等多我谂个零月可能 稳定啲啊嘛， 就可 以有时会褪下褪下。 都系嗰句啦吓，我哋其实咧 YouTube 咧都有我哋嘅 channel 啦，你可以 subscribe 我哋啦，都可以 like 我哋啲嘢啦，同埋我哋新 update 嘅嘢咧都系同时 update 咗嘅新嘅集数， 系啊，而且 YouTube 有听， 而且 YouTube 咧最近咧我哋有一条 podcast 咧系好多人听嘅， 系咩咧？ 咁一定大家都知噶啦， 破地狱 冇错啦， 因为嗰啲电影比较 嗰啲流量 破地 狱 咯， 有2800 哇！ 因为我之前记得咧，梅艳芳我就系突然间又系 哦系， 因为嗰套戏当时好热咧，系啊。 咁就系啦，因为其实都系我哋偷咗呢个破地狱嘅光，可唔可以？ 但系我哋其实唔系净系讲佢噶，所有黄子华嘅我哋都讲噶，所以大家唔好误会我哋系趁流量， 其实包都有 抽水 系啊。咁当然啦，但系嗰个啲影评咧，就系我哋唔系影评，系观后感啦。 咁有啲人就话先， 咁我见到阿黎话咩三个你一个，佢系啊， 又嚟啦， 系咁，我想留言噶啦，算啦， 你有冇留言咯？ 唔好同啲垃圾对话，唔使着紧啲垃圾。后边 中刀枪。 系啊，咁我哋嗱又嚟啦，我有时候都好奇怪，我哋又挨咗一年，仲做紧咧，又做 Yanda。又做回顾啦， 好似好快咁系咪？ 系啊，但我哋啱啱年尾嘅时候，即系啱啱应该有留意我哋嘅咧，就是、我哋有摆咗个猫嘅月历啦， 系啦、啊， 咁有个链接啦，可以去买嘅。咁又其中有一个月咧，应该二月咧就有三只猫咧，就系、是、在下嘅猫嚟嘅。 系在下系边位？ 哇牛， 通常问在下 系我养嘅三只猫嚟嘅，咁都 写咗啲故事仔嘅， 写咗个小故事咯，即系佢哋三只系嘅同我嘅来由啊，少少啦。咁如果想睇翻呢个我写嘅只系一篇文咁咧，你可以去翻我哋 只系一篇文， 系啊，好少嘅啫，其实 简介下。 系啊，你想睇下咦？点解系哇牛成日话三只猫系点样嘅咧？咩样噶？或者？点样养噶？咁你可以睇翻我哋 I G 咧，即系 WhatsApp channel 嘅 I G。其实咧，我哋 post 咗篇我嗰篇文都系 post 咗上去嘅。 关于呢个猫猫同佢嘅故事。 如果你想睇嘅话， 系啦。 都当然啦，如果你想买呢个猫嘅月历咧，都可以去翻我哋啲 I G post 咧，系有链接嘅，有 link 嘅，你可以买嘅。 系啦，我哋个info 嗰个资讯嗰度个 link tree 嗰条 link 入边，第一条 link 就已经有一个 Google form 噶啦。 系，又或者话真系。唔晓喎，咁你都喺 inbox 我哋话想买喎，点样咧？系啦， 就协助你嘅。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买咧，就唔好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啦，因为有时 YouTube 留言咧，我哋唔系成日睇，反而 IG 咧，你如果 inbox 我哋会弹出嚟啊，系我哋快啲处理你。 不过如果你想喺 YouTube 睇到咧，其实 YouTube 有一个 post 系因为系介绍翻呢个猫猫月历嘅一个 video 嘅，咁嗰条 video 嗰度都有嗰个 Google form 系可以去嘅。 如果你都系唔明咧，可以打呢个电话，见唔见到啊？呢度 系啊，我见到一个马来西亚嘅朋友想买 啊， 但系我未见到佢填放啊，唔该你快啲填放。 系如果你仲系想买嘅， 如果系真系你 唔 知道边度揿，你就再 唔系一定要买嘅。你觉得你有朋友中意，你 share 出去都得嘅，系啦， 系。 但我哋好希望你一定都买啦 ，支持下呢个二月有阿牛嘅猫猫啦，其他嗰啲猫猫就唔系佢养嘅， 但系佢哋都有故事嘅，有兴趣就可以睇翻摄影师个 I G 去睇翻 啦，嗰度会有会继续会出嘅，大家留意一下啦，咁我哋都会转发嘅，其实 系啦， 系啦，就系咁啦。 我哋老规矩啦，数全年嘅时候咧，数翻我哋自己 channel 嘅大数据先。 系啦， 系啊，杨怡唔该，我哋今年有咩增长？ 今年嘅增长就系 YouTube 增长咗啦。 哦，系因为今年咧，我哋个 YouTube 咧就突然之间同步咗啦，系咪？即系可以咁讲。 系啊，因为 Spotify 佢有个功能系可以将我哋嗰啲 升翻一齐啦， 系可以升翻晒一齐。咁但系之后我都系 upload 翻做。假的片啦，即是一个动画在 這裡。我哋个样子，真系啲人睇我哋个样子啊！ 唔使啦， 有噶都有 有 机会 有 假样 子，但暂时系冇 嘅。咁系假样啊？ 唔系，其实我哋有露脚噶嘛。 我嗰个澳门嗰个啫。 系啊，佢话三只脚都好瘦啊嘛。 系啊，梗系啦。 即系脚， 我即刻认啊！系啊，梗系啦。 咁咧，你睇翻如果最近 YouTube 咧就会话咧，你过去28日之内咧，系啊，观看次数系3000多次嘅。咁平时我哋其实大部分人都系 Spotify 啦，或者系喺 Apple Podcast 就听我哋嘅。咁嗰啲其实有千嘅数字系唔出奇嘅，但系咧喺 YouTube 就冇乜嘅，通常都十几啊、几百啊。阿牛刚刚有800多啊，咁样噶， 都 OK。 好耐冇 update。 我唔系提你 update 嘅，放心。 我真系好耐冇 update。 系，我再拍摄呢一次都未 update。 已经再去一次拍摄都未 update。 嚟紧我哋会 update， 因为我哋咧将会再翻 去。再去拍摄的日子啊！ 佢哋去一阵嘅啫，唔使惊。佢哋会翻嚟。 咁我到时候可能我哋会重返 旧事。其实咧，我有阵时都会有打下阿牛讲讲讲，因为要打篇嘢，即系打翻讲乜先，跟住先至攞嚟讲嘅。咁有时候打打下，觉得好似呢个题目怪怪地，咁我就打打冇打，或者 要精炼啊， 即系甚至诶呢个都系冇啦，都系之后再写，咁啊系咯，即系懒咯。 系明嘅，明嘅，大家都 好。 咁今年咧，我哋咧听众咧就上升咗22% 啦。 哦， 今年其实我哋 其 实 我都 觉 得多人咗啲嘅。但我哋就唔系好勤力 咯，咁咧就粉佢话咧 fans 咧粉丝可能系喺 follow Spotify 嘅粉丝咧、 哦、Spotify 上 就多咗61% 啦。 哦，佢哋上次集资又近咗一大步啦。 咁佢话咧要掌声欢迎嗰啲新粉丝啦。 去拍啦吓。啊，同埋我睇到有一个咩最多人中意睇嘅系粗口嗰集啊嘛。 系啦，冇错嘅。 讲咩粗口啫？123集。 系啦，第123集。 系啦，咁 就 系 最多人 听。唔知道大家听紧嘅时候，你系咪就系嗰个中意呢一集嘅人？可以留言话听点解你中意呢集。 佢 话 呢个播放嘅次数咧，系比一般嘅单集咧系多409% 啊！ 都话啲人中意听我哋讲粗口。 但平时嗰啲集数都有粗口。 但呢个系摆明系言讲粗口啊嘛！我记得我哋录嘅时候咧，咁啊，杨怡同我仲话：，哎，唔好讲咁多，会黄标我哋噶。即系冷静啲先，我似禁 咗佢。 我哋已经系网台嚟噶啦， 但系我哋都冇赚钱嘅，所以有佢黄标。 系啊，即系咁就冇事。但系我哋其实都讲得几多下噶，嗰集 都 系啊，系咁讲系啊。 因 为 我觉得平日都有讲，所以我唔觉得。 但我哋又唔系一种引导人哋讲粗口，我哋系教 咁 详 情可以听翻123集， 系啦， 123集。 或者你对于嗰一集你都有听，而你都系中意呢集，你可唔可以讲我听你中意啲咩？或者有啲咩？ 好好笑啦，咁 哦， 系 ，OK， 通常都系咁。 咁呢个嗰啲即系 Spotify 搞嗰啲表咧，最中意问啊，你有啲听众系咩年龄层啊？其实我哋就唔系好想知嘅。咁我知道有啲后生，我就好开心噶啦。 哦，诶，有咩年龄？因为我18至24都有8%喎。 系啦，即系好后生嘅都有听我哋。 嗰啲我只系有阵时会知咧，有啲细啲嘅听，可能唔好知我哋讲啲咩。 生或者 有一次有人留言话，其实佢因为可能佢系比较即系细 啲 咯。佢话有啲原来佢都唔知嘅嘢，但系听咗。 唔紧要啊，如果你听咗我哋讲，你可以自己去 search 下睇下咯。 系研究系咪？ 系啦，咁嗰啲其他年纪就唔好讲啦，唔好透露太多啦。 我 见 到55+5%， 竟然 即系阿叔啊， 唔小心揿错仔可能。 可能 揿多啲。 咁佢话23至44咧系增长最多， 其 实 我估我哋差唔多同年纪嗰啲人咧系应该 系正常嘅， 听最多嘅， 好明显嗰啲 共鸣咯， 系啊，同我哋差唔多年纪人就个客户群大啲啦， 但我都未到35冇事嘅， 系啦 ，OK 呢个 清点。 好啦，因为杨怡喺度碌紧嗰个 Spotify 嘅报告，系啊 PPT， 咁咧我哋咧。就同即系中意我哋 podcast 嘅人咧，同时都中意某一啲节目啦，佢有讲啦，《吹水奇缘》啊，《大智英》啊， 宣传佢哋啦，劲过你咁多宣咩传？ 咁然后咧就再有咧就系、是、 不过其实我都发现咧，我哋而家做紧第3啊，定第4年啊开始，我哋呢、這个 突然之间 自己都唔捻记得。 系啊，三定四啊， 四啦。 我系四踏入第四年啦， 我 哋 疫情嘅时候 开始。我哋2020开始嘅，我哋因为注册个 email 系写2020嘅， 哦， 11月26号开始嘅，好似、 哦、台庆 系啦。 唔系，因为我系话咧，点解我觉得多咗人听咧？因为我自己啲 friend 咧，本来佢都唔理我噶，冇人理我噶，即系咧，冇人会听我哋， 唔会特登讲 啦。佢知我做 一 啲，但系唔会听嘅， 即系唔会成日问住你有冇听咁噶嘛。 系啊，咁我就初 头 又后来 是 我都冇乜，我连 follow 你唔 follow 算鸠数啦。 讲过就算咯。 系啦，咁但系发现咧，近呢一年咧，反而系冇咗疫情，即系大家都各自去翻正常啦，即系旅行嘅旅行，翻工嘅翻工咁咧。突然之間，我啲 friend 話：，我呢排得閒咧，我聽翻你嗰幾集， 哦、 然之後就哇，多謝我。 但係開頭咧，我有啲發現咧，即係疫情過咗之後，即係變翻正常少少，即係可以周圍去咧、 啊。 我發覺好似係少咗嘅，因為之前咧會疫情咧，可能大家冇咩做，成日聽咧會留言噶嘛，但係後屘又少咗、 嗯。因為疫情嘅時候咧，佢哋咪好中意焗蛋糕啊、整手作啊，然後整一啲嘢嘅時候，所以佢就會一邊 播 一啲嘢嚟聽啊嘛。 有啲唔同原因。 係啦，咁而家你連 YouTube 都想 同埋嗰陣時成日催我哋。update 嘅嘛，因為冇嘢做嘛，即係大家都可能得閒就聽，嚟乜地嘅呢個星期。 我覺得太多唔同，你都可以話你夠，如果你咁講都可以話，有啲人而家成日都飛。download 定即 系 飞机听 唔系，但系咁嘅，因为咧而家喺香港多咗好多 podcast 嘅，咁可能就因为咁，我哋 又留意翻， 系啦系啦，有少咗 人 听，我哋都唔出奇嘅。 唔系，但系我啲 friend 有啲 friend 话，有啲 podcast 嘢都冇做，疫情之后冇做， 有啲冇做， 即系 因为可能有正常翻 啊， 都系都系，因为我哋都有少少系 冇两睇啦，所以你一个原因可以系 双面嘅咯， 系啊，你点样去谂啦？咁咯，其实我自己都冇乜听其他 broadcast， 话是话， 我有听过，但系唔会系好持久嘅，即系唔知道其他人对于听 podcast 系点，因为我自己咧，我有试过听，但系我就而家就好少，可能听啲。又唔听啲，或者有啲咧， 唔系你一个算听嘅三叔公园，咪算 podcast。 嗰个都 podcast 咩？ 同埋我听口水，都听刀姐咯， 即系唔系 podcast 类。 如果我话我唔听最主，唔听香港本地 podcast 嘅最主原因，就系惊人哋觉得我哋系有抄到咯。即系我费事听太多， 你听咗之后 系啦、 哦。 我最主要系因为咁，并唔系话我其实我有留意佢哋，唔代表我冇 focus 啊，有呢啲人啊， 我抄唔到刀姐冇事。 系啦系啦，咁嗰啲唔关事噶嘛。我最怕就系、是、哦，我讲嘅嘢，我有发现噶，就系、 okay, 我哋讲完嘅嘢，哦，原来隔篱台都有做嘅，但系我哋冇抄嘅。 我只系觉得维持唔到听，因为我觉得有啲讲诶，即系咁讲啦，唔系话真系好令你好想追落去听咯。 喂喂，好难维持，佢睇啲剧都唔睇 ending 啦，系咪先？佢睇个 YouTube 都唔 即系令到 人哋啦。 如果令到我一路继续听嘅就好犀利咯，系咪？ 我有一路听就系听嗰个唐老师讲星座咯，因为嗰个唔。关事嘅嘢嚟噶嘛，系 一 啲 另 一 啲嘢 嘅， 好啦，咁大家如果继续支持我哋嘅就继续支持啦， 唔支持嘅都唔紧要， 系 支持都听唔到我讲嘅嘢啦， 系啊， 唔系，但我想话即系粗口系暂时最高，因为我哋 其实唔系粗口，系今年播放最高， 哦， 但系咧其实第一名咧就并唔系佢， 系咩咧？我想知，因为通常 行第一名， 我哋会睇下。一路 以來，唔係你講 Apple 定講 Spotify 先？ 因為其實Spotify 會統計成個嘅 ，Apple 只不過係譬如 Apple 內部其中一部分 ，Spotify 會統計曬成個唔同平台嘅嗰個數據。 OK， 佢哋啊， 咁我想知而家究竟我哋終極嘅第一係咩？ 終極魔王， 因為之前咧係食。嘢啊嘛， 之前 有一次 酒楼 啊，系 咪啊？我记得好似话过 有一期系啫，但系唔知而家系咪？ 唔系一期嘅嗰个， 系咪啊？二期 商场 末期 系总排行系第一噶，佢而家 即系酒楼啊， 酒楼的 佢啊， 系啊，佢系有10095次， 酒楼系今年噶 112集， 唔记得 110上年噶啦， 系啊系啊，所以今年系嗰个广东话咯。 就是粗口， 今年是粗口多啊？ 今年是粗口多的，因为第二排名第二已经是广东话了。 哇，咁快嘅， 系啊，都系上年的嘛。 第三咧，可唔可以？ 第三就是粗口了、 哦、 所以粗口是今年，然后飙到最， 咁、 okay, 佢、 okay, 都好劲喎，系喎， 好似破地狱咁。 我想知道最尾是咩啊？反而我最中意睇最底嘅。 一牛乜咩牛年嗰个嘛？定二拣一啦， 好耐个牛年。出年是什么年啊？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最是怎样排队的，即是最后。 啱啱新嘅， 哦，咁啊新就好难讲啦， 新就唔好计佢啦。上一个系咩咁？ 行牛粮台湾啦。但sorry， 佢都有二千次噶啦，波波。 其实牛粮台湾大运系好，真系咪第一年啊？ 第一年嘅， 好似系第一次过新年， 系 第一次，因为我记得好通胜咁嘅个封面系，即 系牛 喺度， 系 啊系 啊，好新年噶真 系， 喜气洋洋。 下年系咩年话？ 我就系话问你知唔知咯？ 龙啊，系嘛？ 唔 知啊， 今年系龙啊。 今年系龙 啊， 今年系龙， 今年系龙， 今年系2024啊。 下年是蛇年啦， 今年是金袍啊， 大家睇福星文风啊， 蛇年哦， 下年是龙 咪过鸡咩？ 系， 系咪啊？咁佢唔系龙啊？咁点解龙过鸡年啊？假噶呢个名？ 唔知道，我冇研究啊， 我唔知道， 我而家好想知道今年是咩年？ 是2025。 你讲2024， 我是讲下年2025是咩年？首先，但其实你连今年是咩年都不知道，是不 是？是的，喂，蛇啊！ 我都话是蛇， 而家是蛇， 下年是蛇啊！2025， 2025是蛇，咁今 年 咧？ 系啊，龙蛇噶，不嬲都 系咩？ 唔系龙过鸡年， 咁点解会咁嘅？ 嗰 个 系一个名嚟噶咋？ 哦，即系改出嚟 嘅 咋？ 系啊 ，OK， 原来系咁，但系唔会。 你哋以前冇背过生肖噶？ 都要背啊！ 因为那个卡通片我背过噶， 系点啊？背一背一背一背啊！ 咩鼠牛虎兔龙蛇嗰啲咁样噶嘛？ 龙蛇混杂我知。 系啊，咩 鼠 牛 虎 猴狗鸡咁样。 冷静啲，由头嚟过。 鸡 鼠咩啊？ 鼠牛虎兔龙蛇 混杂。 跟住之后唔系好记得，但我就记得 skip咗两个 蛇之后系咪马？好似我记得。 我唔知道。 跟住总之是狗鸡咁样咯， 狗鸡， 原来龙不是鸡，千祈不要搞错。 呃鸠我哋几十年，我真系其实我从来都冇细想过噶。 唔系我听过有人背出嚟，好似佢咁咧，咩龙蛇唔知咩咩鼠牛虎兔嗰啲咧，但我都背唔晒嘅。 点解背十二生肖？冇十二星座背唔熟啦，仲十二生肖 我哋又唔系杨天明，又唔系苏文峰，好 难嘅。系啊，我唔知啊。 鼠牛虎兔龙 蛇 马 羊 猴鸡 狗 猪， 系啦，冇错。 我真系唔系龙就鸡，真系冇搞错，大家。 阿黄晶压咗我哋卅几年， 你睇太多周星驰啦。 唔系通常 年 尾咧， 点解但系嗰阵时系咪龙年到鸡年，所以先咁样做咧？ 点理由啊？ 你讲紧咩啊？ 从来都唔会，就点会咧？ 即系识，譬如 从后面永远都系蛇， 所以咪觉得奇怪。而家谂起， 从来都没有， 系咯。 好啦， 唔知大家知唔知点解？如果知道，话俾我哋听。 我哋问翻师傅先知啊。 有冇人同我哋？系啊，龙咪鸡年过鸡年嘛。 好啦，大家冷静啲啊。 我真系唔知道。好啦，我哋而家正式踏入呢个2024回顾啦，系咪？去翻件案先， 好大嘅误会， 即系疏鸠年啊，真系唔捻识。 诶，讲多少少嗰个 Apple Podcast 咧，今年香港系多咗2000多个人听嘅。 如果呢2000多人每个人都 like follow 我哋 IG 同埋点下我哋嘅 YouTube subscribe 就好啦。 系啦，麻烦大家吓。 咁我哋距离上次集资又近一大步。 唔系呢2000多人只要有100个人买我哋嗰个 postcard 月历卡就得噶啦， 就收工啦。 系我哋收工噶啦。 而家即刻识大仔啦。 系啊。 未录嘅即大仔， 系啊， 总仔边，总仔元朗， 所以要坐车去啦，即刻。 哎，我哋系咪要入正题啦？ 系今年2024，嗱，通常咧，我每年都系咁嘅，我都会问一下身边嘅人，喂，你即系问咗先，喂，你记2024最记得发生过啲咩啊？咁样嘅，咁当然有啲人咧好有趣，啲人答唔到我噶，唔知点解。 系啊， 吓发生啲咩？我唔知道，我真系要谂下。 或者讲咗一啲系上之前嗰年， 系啊，有人仲答我咩钻石山斩人咯，上年 已经好耐啦， 系啊，跟住就诶，苍天凤 上 年 啦，我哋讲过啦，有一集 咁有啲人咧系连唔到噶，吓、啊、我唔知道、啊、发生过啲咩啊咩啊，嗱，其实咧我问嘅时候咧都系呢排嘅，即系十二月先问嘅，讲真啦，你十二月求其交答我边条友死咗啊，都系啦，即系好多人死咗， 好多人死咗嘅， 都讲唔出。 通常呢个月系我哋之前都试过， 年都系咁嘅，其实 一讲诶，应该系最后啦。 咁火烛系咪今年咯？ 边度火烛先？ 我唔记得系边度。 嗱， 唔系有火烛过嚟， 就有噶， 唔系我记得 有嘅 健身室嗰度， 系系今年嘅 附近咯，定系 唔系嗰度系裕华对面？ 哦 ，OK 系， 系啦， 哦， 系啊， 佐敦啊嘛， 系啊系啊 系， 系今年嘅，会有 嘅， 几 时 嘅 其实？ 唔好依家讲住，唔好咁样嘢岔开咗。唔该，咁我而家问翻你哋啦，你唔好除头先杨怡呢个货足算唔算答案？ 其实我唔记得咗啦。 2024年究竟发生过啲咩？你最记得嘅？ 我整亲只脚。 唔系自己嘢，嗱有啲爆料就系咁啦。我焗咗个蛋糕，唔系啊， 屙个督屎咁。 唉，屎日都屙噶啦，你基本上 即系你问我真系唔记得。 系啊，嗱，原来就系呢啲 爆料。有啊有啊，有一件事嘅，就系某个政府官员俾人哋辞咗职， 我 哋炒咗 两个， 最近啦，最近啦， 就十二月嘅， 系 啦 系 啦，但系起码佢都 up 到一个，有啲人系讲唔到。完全讲系啊，你睇嚟噶。 我而家谂起你话真系时事，即系成个香港发生 娱乐嘢都得噶啦，即系唔一定系时事噶嘛。其实 我 记 得有一样嘢， 咩啊？ 系 讲 就系 Eden 沟到林明晶。 诶，嗱呢个 都系， 你 都讲 到 系 啊。有啲人真系讲唔到， 呢个都算系大家话咁咯。 咁嗰啲破地狱破亿几嗰啲都系啦，系咪？ 九龙城寨啦， 九龙城寨啦， 啲 奥 运啦，即 系 其实好多 奥运啦，系啊， 种种啦，系啊，啲歪歪 嘅。施培攞好多嗰啲奖啦， 各国文卫啦， 咁其实最多人讲咧系，你知系咩？最多人答我嘅答案。 是不是林明晶呢度？ 唔系， 唔系可爸。 系啊，系可爸同河马， 仲讲紧噶而家。 系啊， 不过疏啲，唔系仲有一个噶。你讲前半年我成日都提嘅李隆基， 系 我就只因为咁而开咗一集嘅。 系啊，系啊，李隆我龙啊， 嗰个都追咗一段嘅，因为 好啦，我哋而家唔使讲住，留翻啖气，我哋向翻翻去2024年嘅一月，究竟发生嗰啲咩咧？其实咧，唔知道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大家都唔记得啦。就系咧，除夕咪放烟花嘅， 系啊，继续啊，跟住咧， 跟住咧，烟花之后咧，冇车又收关，啲人走唔到瞓街啊，唔知道你哋 俾人抨击噶嘛？ 即系啊，好多搭嘅游客啦，即系佢咁嘅过关嚟睇下，点知就翻唔到就瞓街，于是就好多投诉。呢一个咧，其实间接令到杨润雄俾人炒嘅。 应该都系， 同埋嗰个除咗佢之外，仲有个林世雄咧， 因 为 处理不善， 因为系运输啊，同埋筹办啲活动咧，佢哋呢个系其中一个俾人炒嘅原因。 但 系 当时嗰啲人就话：，咁佢咪留低啊，瞓多晚咯，即系 佢哋冇 系啊，但系个个都系想走嘅，即刻 系啦，于是就瞓觉咯。所以咧，我唔知咁啱，好似今朝定琴晚就睇咗咧，而家杨润雄个位变咗做嗰个罗佩咩死 伊人 fans 系啊 ，Harris 啊，个女人啊， 而家就记得 咩罗佩罗咩 系啊， 熟啊，唔 知各位局长啦，女性嘅局长啦，系啊，我都认得多得伊人， 系 佢已经话啦，佢会安排今年除夕烟花有24小时 van 接送啲人过关定咩？几捻醒啊佢即刻， 因为可能呢个问题， 唔系 追星嘅人好明白嘅， 系啊，你边有车走啦？ 但系嗱，我咁样讲啊，虽然可能啲人都会抨击呢个女人唔系真系， 即 系 可能有啲系， 但 系 意思佢嗱，佢醒水。即刻做翻上年 冇 做嘅嘢咁算啦，佢都即系叫做處理咗呢件事，唔係今年再重蹈覆轍。 佢有新嘅錯再算啦。 我諗唔係佢啱啱上咧， 佢 都要快啲 啦，觀察下先啦。 好。咁咧，跟住五号嘅时候咧，就系都呢个嗰时我都几震惊，就系话柳俊江咧系笑瘫嘅。 哦，系啊， 呢 个 系今年噶，我仲以为 年 头 嘅时候1月5号。诶， 呢 个 系都几令人震惊。 好快嘅，因为当时咧，我觉得近年柳俊江嗰个形象都系好健康，即系跑步啊， 我出本书啊，之前有。 同埋， 但系之前佢同老婆就两个人唔开心咯。 佢哋男女嘢系咁噶啦。我记得当之前咧，佢呢个即系佢走咗呢个事之前冇耐咧，我仲有时 IG 会 look 到佢啲 reels 咧，系教嗰啲男仔啊，即系点样做一个 正面嘅人啊，点样 談吐 啊， 即系教一啲后生嘅人，你唔好咁样讲，好傻仔嘅，你应该咁样答人。 因 为 佢司仪嗰啲，即 系 类似 系啦，即系口教一啲。讲嘢嘅技巧嘅短片啦，咁样嘅，咁啊吓冇谂过佢突然之间就笑瘫啦。当时大家都吓，佢居然笑瘫咁样嘅， 系啊，都好多人即系完全冇谂过。 因为就算你可能佢冇报新闻咧，对于我哋呢个年龄层嘅人嚟讲咧，都真系细个睇佢报新闻嘅，即系经常。 嗯， 佢估唔到好似一个好似正面嘅人， 系一个好正面， 因 为 佢跑步， 因 为 咧有好多人其实越正面咧，你系越唔知道佢即系佢个情绪系点嘅， 系啊， 所以就关心下身边嘅人啦，咁咯， 即系唔好谂住诶冇事噶啦，佢咁有时问多句，可能就系争嗰句咯，我想系啊， 系或者约佢食下饭啊咁咯， 好咯，跟住一月咧，仲有就系呢个艾发哥啊，艾发哥今年咧有两单。有两单好劲嘅，艾发局咧年头咧，即系一月嘅时候就话咧，唔俾再搞呢个舞台剧颁奖礼。 嗯，呢、這个 佢 系 唔俾钱再搞嘅，因为佢类似系话 佢嘅理由净系话审查，即系啦。咁当然有啲人就可能因为上年咧，就即之前嗰年就请咗阿专子同埋阿蔡玉玲颁奖啦，即系佢哋觉得好似好旺咁啦吓，可唔可以咁讲？喺政府 喺佢嘅角度 系啦，于是就 cut 咗，所以今年咧系冇举行过呢啲颁奖礼嘅。 唔系佢收尾系自己自 系，但系就唔再系有个场地荒芜少少嘅咯，好似 我唔知道今年嗱，即系呢个系讲紧2024，即系唔知道2025究竟佢又点样可以继续做啦？ 咁啊，真系唔知啦，边个俾钱啊？ 因为佢哋要自己揞出嚟咯，同埋我觉得系场地，因为佢唔可以公开俾你公开， 你 咁样搵 任何 场 啊？ 咁你边个场地可以咁样做？ 私人场地佢又可以划鸠你， 唔系因为私人场地佢又可以用另一个方式去制止你咯。 何老师咪即系做紧 live 嘅时候咪话你滋扰嘛？ 系啊，即系佢用好多 阻止你， 咁佢冇一个场可以做到咯。 咁啦，跟住仲有就系咧，就话正生。记唔记得政生书嗰、那个 夹走咗捞咗佬？ 系啊，通缉佢啊嘛，咁就话呢个政生会咧就诈骗，咁就系嗰阵时开始咧，就因为佢哋冻结咗佢嘅户口啊，所以令到我哋其实我谂我哋香港人都近呢20年啊，都睇咗好多访问或者好多 YouTube 片嗰啲系讲政生书院啲人， 我认得嗰个校长定咩 啊？ 胡须嗰个咯， 系啊系啊， 原来嗰条友就走 咗 佬啦。 不久前先至有，好似喵喵定咩咪访问咗。政生入面有个男仔噶嘛， 好似系， 即系影佢哋生活系点啊？例如 即系嗰度系点噶啦？ 大家最可能记得嘅就系佢哋系冇热水冲凉啊，即 系 系啦， 好荒芜噶嘛， 系啦，即系其实唔荒芜噶，佢哋好有规模噶啦，已经整咗，同埋佢哋会同一啲长洲嘅商店可能合作啊。 系咯，嗰阵时先睇完喵喵条片嘅啫， 系 啦， 到而家条片都仲喺度噶，大家可以去睇下，即系好正能量噶，即系佢哋通常入去政生可能都系有好多吸毒啊，或者有好多问题啊， 啲少年 系啦，咁啊入去可能。你当呢啲好似好 想做人 刻苦系啦，即系可以再考翻会考， 磨练一下咁样， 系啦，有一个机会咯。 Sorry， 我有另一个字想讲叫劳改，有少少咁咯，但系就系正面啲噶啦，但系个方式有少少。 但系你唔会知原来呢个咁样嘅机构，即系或者佢表露出嚟， 但系佢 系， 但系你唔知嘅，佢话佢诈骗啫嘛，佢而家都话好多人吓，而家政府都告紧好多人噶，咁系咪真系嗰个罪系佢哋告嗰个罪呢？ 咁我唔知啊。 系啦，咁但系因为呢个缘故咧，佢系冻结咗呢个政生户呢个户口咧，令到政生书院咧 运作 喺今年7月7日嘅时候咧，就正式就关闭咗嘅， 就冇咗啦， 就冇开啦。 咁嗰啲吸毒想改过自身嘅人去边咧？ 冇得拣呢度咯， 系啊， 唔系其实好少选择噶，其实上网其实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方法系可以点样做噶，嗰啲屋企 所以冇咗呢个方式咯。 甚至乎咧，我记得好似前嗰排。睇 Facebook 嘅时候咧，有啲咪去影去快虚影相嗰啲人就去咗呢个政生书院度影啦。 而家系点噶？ 咪冇晒人咯，但系啲嘢仲喺度噶，即系譬如咧好大个，系好大个教室啦，仲有 mon 啊，即系佢都系七月先收皮啫，即系几个月啦。咁、但系去，我记得快虚嗰条友去影嘅时候就觉得好唏嘘，唉呢度嘥咗啦，即系佢哋咁辛苦建立咗咁多嘢个规模，嘥晒啲钱啊，呢啲地方，希望佢可以有人即系冇嘥咗呢度啦。你唔正生到，但系唔知啦，因为 即系有冇人第二啲人接 手 咧？ 有冇第二啲 人 去接手做翻同样嘅嘢？ 系 啦， 因为其实有晒规模，有晒嘢噶啦，冇晒咯。咁跟住就好啦，跟住咧，我记得当时就嚟1月10几啊嘅时候啦，10月尾啦，就讲话垃圾征费啦。当时 哦， 呢个笑话 系当时公嘅，佢公布啫，佢未做啲咩，佢就系话 大家就死啦，快啲掉晒啲嘢去。 8月1日咧开始垃圾就要收钱啊，大家睇路啦，咁啊， 快啲掉咗佢啦啲嘢，咁如果啲大型垃圾。 当时我真系谂，咁咪好烦。 系啊。 咁我係即刻諗咧，咁街邊嗰出面好多垃圾，因為啲人就咁鳩掉喺街嘛，係、 當時啲人就主要我拎落街掉咯，係啊，即係話因為佢只係一個膠袋要計錢，咁你諗下你嗰啲屋企咧就會話哇，我唔買咁大個膠袋，跟住自己咧話掉落去下邊嗰啲街嘅垃圾， 就咁啊嘛，係啦。 同埋有層出不窮啲人就會講話，哦咁咪得咯咁樣。 有咩個地拖點抌啊嘛？記得定係？ 係啦，有人示範將個地拖整斷佢啊嘛。 係啊，分 鐵棍咁樣樣，又俾人取笑嘅當時啊。 當時大家都係，我都喺度諗點搞咧？咁我鏟貓屎咁啊，就咁鏟落去咯，唔要垃圾袋咯。 唔係，但當時我有諗個諗法嘅，其實都覺得。即系我唔知啊，即系话喂我佢话你要买胶袋，一个胶袋要钱，同埋限住你啊嘛。咁我心谂吓、啊，其实我想讲，我而家掉个垃圾出去，咁边个知系我掉呢 系啊， 即系点知系边一户呢 有个朋友提出，如果话私人屋苑系有 cam 噶， 系我听过有 个 人 讲，其实冇， 其实好多人住公屋， 即系我识普通嗰啲，唔系讲你高级嗰啲。 啲阿垃圾姐点算咧？佢执垃圾， 咁通佢每个睇翻个袋喺边度掉啊？ 有啲人就大镬啦，咁一定好多人，你都会谂我求其抌落下边街边嗰度扑街，系啦，咁啊做死嗰 啲阿姐咪好惨。 唔系呢个系得难为咗嗰啲 清 洁 工， 因为佢哇你咁样， 佢哋本身已经好多嘢做， 其实管理公司都好惨噶。就算你商人都好啦， 系啊，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咁样 掉 晒出嚟， 再严重啲就原来因为咧餐厅嗰啲都要掉垃圾， 餐厅仲惨， 要买一个咁嘅垃圾袋。 餐厅嗰啲好捻大袋 啊 嘛， 平时用黑色嗰啲好大袋，跟住后屘好似话诶，佢哋出嗰啲唔够咁大噶， 唔够坚硬啊，即系好易烂噶嘛。 所以佢哋咧就点样掉咧？咁冇理由落两个。 嗱呢个咧当时公布之后咧，咁政府梗系讲晒就话，诶而家一月同大家讲，我哋有半年时间会做好多测试。嘅会改进嘅，我仲记得嗰啲垃圾袋咧，好似后嚟又摆咗喺某啲地方俾啲人咧 有啲 系 实行噶，诶商场同商店 咁样嘅， 就系因为有事咯，试行嗰阵 时。咁啊嗱，佢呢个发展跟住月份我哋再讲啦。佢当时就系话我哋开始征费啦，八月一号开始嘅。咁同埋系头先 Y 都系讲一月咧。首先出炉的当然是李隆基和他那个 Chris 啦。 是是是。 他的当时未分 拆。当时未的。一月的时候我看回呢。 拉了嘛。 未拉添。 未拉。 一月的时候他是密罗紧他在做一堆访问，就是说新年啊、 哦、 今年上年，同埋当时就是他戇鳩咁在 show 他的学历。 哦 ，OK OK， 即系公开 不停 有线嗰个节目啊，咪访问佢两个。 同埋好多零一都是的。即系佢开始好高调啦，系啊，未濑嘢嘅，佢仲喺度影。我睇翻零一咧，佢仲有好多唔知道送幅画俾嘉英哥啊、 哦、 Lisa 姐啊， 嗰啲画你买翻嚟啊嘛，话 系啦，咁 啊， 啲、人又多谢 佢， 又话佢太太真系好啦，即系好多仲喺啲新闻嘅，即系可能李隆基啲朋友都系好热切咁支持啦。 嗰啲画唔系数字画嚟嘅咩？淘宝嗰啲 唔系嘅， 话 系啊， 但系唔系数字画嚟应该。咁但系啦，后来咧，其实一月尾嘅时候咧，开始爆噶啦，即系开始有啲人就话佢系争人钱啊，又佢啲画，佢啲人咧好中意同人哋送张画俾人就 po 上 IG 定咩啦， 嗰啲画好似相咁， 系啊，咁啲人就哇，啲嘢咁假嘅，佢呢个假噶啦，佢就开始有反击人哋嘅。但系就开始自己嘅祸端啦，即系越嚟越。 我谂系咧， 因为你讲个大话一定会俾人哋都。 你只要讲越多嘅大话去 冚住 人哋发现咗嘅嘢。 佢自称最劲咧，我记得佢话佢自己揸飞机噶嘛。 系啊， 即系佢讲啦吓，讲啦吓。 好啊，好啊，有趣。咁好啦，跟住去到二月啦，我哋二月咧一开始都系唔好嘅，就系、是、好呢、這个都、 啊、 我都几吓跳噶。首先二月一嘅时候咧，就系郑启泰咧就宣布佢求婚成功啦。二月一 嗰个人系， 但系二月三咧佢就走咗啦，已经即系喺咁短时间，仲记得吓佢唔系之前先睇到话佢求婚成功，话将会结婚嘅，咁但系佢好短时间之内就突然之间急病就走咗啦。咁仲有就系何国荣啦，二月二号啦，佢都系烧炭嘅。 即系呢个何国荣自杀呢个事，我都觉得哇好愕然啦，因为 佢好震惊嘅。 即系佢又系一个之前 系 好正面， 系啊， 系啊， 同埋佢成日陪伴我睇港产片， 即系会 剧集咯。 系啊， 即 系 其实 片都有嘅， 唔系即系好似柳俊江咁啊，即系我哋吓细个成日睇佢报新闻噶啦， 点解、 啊、 会？同埋佢不嬲都好似会中意啲动物噶嘛，有阵时出现 佢啲狗啊， 系啊，跟住我记忆中佢应该唔会做呢件事咯，即 系 咁谂。 都系， 但当然唔知道背后其实系发生咗啲咩事。 系嗰啲我哋唔好讲啦， 即 系 佢太太又走咗啦，咁即 系 我觉得对佢嚟讲，可能支撑佢嘅嘢都突然之间冇晒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有阵时问多问候多句啦，即系我哋身边嘅人，你唔知道你几时见到佢噶。譬如头先嗰个郑启泰咁，佢都突然之间就走咗，系咁啊冇谂过。我记得咧，因为阿郑启泰都拍咗啲剧集喺微博嘅，甚至乎啱啱我见到我妈睇《黑色月光》，我都仲见到郑启泰。 嗯， 即系系啊，即系之前拍咗嘅咁咯。咁啊，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哇，点解一年？即系一开始就 但佢系病嘅，不过 系啊，郑一泰系急病嘅，咁但系你好难讲，即系譬如吓， 即系佢唔 系 好老嘅， 即系今日唔知五十几啊，五十钟啦，即系冇事冇干，突然之间就走咗啦，都系嗰句吓，要珍惜啊，大家。 好，就是2月4号是什么呢？就是美斯不落场。 Oh, OK。 哦，这个被人炮轰了那个牌。 美斯不落场。 这个关于杨洋同事啊。 关。 是又重 击。他倾的。 还有 Taylor Swift 真的都真的没办法。 他自己拿来 啊。那个呢又是被人狂闹啦，因为你地买了这么多飞。 但我觉得那个呢，这坛可能杨洋同的责任占一半啦，应该可能是类似他和主办单位倾。应该主办单位同球队可能有啲倾唔成定咩啦？ 大部分人咧，即系就算唔知道内幕系咩，都会讲一句系咪俾唔够钱嘅，系啦。 但我又觉得佢又唔系明，即系佢又唔似喎。后 屘话退翻钱，系咪啊？我记得好似后续有， 系啊系，但 系排 咗好耐啊。 因为咧，好多人真系用咗好大嘅钱去买嗰啲飞咧，即系我特登带个仔去睇啦，即系佢完全冇落。 除咗钱之外，佢哋系有个希望，即系个心就系、是，哦，终于见到美斯啊咁样。 同埋佢哋安排有问题嘅，可能安排到佢哋好似陪笑咁咯，个感觉 系 啦，好似公仔咁。 我记得好似佢哋落嘅停机坪要影相定啲点噶， 可能佢哋唔中意做安排 咯。我记得咧，影出嚟咧，美斯嗰啲个 样 咧，系少少好似 细口细面咯， 系啊，即系好似唔想做咁样，快啲落嚟睇下。影啊影啊，快啲走啦咁嗰啲咯。 撩完未啊？ 所以唔系几，大家都好似对佢好差嘅。 碧咸都搞佢 印象，系啊。 碧咸自己喺度 ，hello hello。 碧咸真系好好。 系佢斗咯喺度，即系少少，哎等我嚟啦。 好多嗰啲球迷都有抨击呢件事。 佢唔想大家 难 做咯，可能碧咸。 因为后屘佢去咗日本定咩？唔系咁， 完全系另一回事。 所以 系下一场， 因 为 话佢唔舒服嘅，当时有讲， 咁我哋唔知啦。 咁唔知佢真系可能。唔知系咪真系俾唔够钱啊？ 唔知啊， 因为好似话咧，原来佢哋有啲钱，哦，你落场有几多钱，你点样有几多钱，即系分开咁样噶，系 插个花旗。 系啊， 咁 可能 唔理佢钱唔钱嘅问题啦，总之系安排有问题啦。 但系我觉得佢冇理由咁蠢咧，你叫你邀请人哋嚟，你净系邀请人哋嚟，但系又冇邀请人哋做其他嘢噶嘛？ 或者系佢做安排其他嘢时候得罪咗佢咧？ 所以就话其实可能香港政府 未必系钱嘅问题， 同呢个主办都系倾嘅时候咧， 有啲问题。 嗰套同佢。嗰、那个球队倾嗰套系唔一样的， 系 嚟到佢觉得你国家我咪唔做咯。 同埋咧，佢之后去日本系完全唔系咁，就令到 晒嘅 更多人去话呢个香港政府。 咁亦都有啲人话咧，佢落佢呢场波前日咧，佢哋有操练嘅时候咧，其实美斯都有同嗰啲小球员，即系 反而好 nice 噶， 系啦，好照顾嘅。 就唔系嗰个情况， 就唔系嗰个閪样， 同埋有落场噶， 所以唔 系 好知道当中发生咩事。 咁但系我最记得咧就系呢一场波咧，当时我都喺屋企嘅。咁我老豆就开住电视喺度睇嘅，咁我就望下咁啦，我都望望下仲未落场嘅美斯吓落场未啊老豆， 因为啲人以为佢等紧啊嘛， 仲未落嘅下半场咯，仲未落咩？未咁啦， 唔会落啦， 即系去到最后嘅时候，我老豆就咦佢真系唔落场、啊， 所以啲人咪狂嘘咯。 系啊，咁但系仲记得我记得美最后嘅时候系阿 Jam 喺度唱歌噶嘛 ，Amazing Race 系咯，同觉得已经系几好听嘅。但系跟住我就因为咁咯，最记得晴天蓝吹咗首歌。我系美斯啊，美斯 Where did you go 就好好笑啦，就好啱嘅， 俾人哋闹爆咯，我就记得 系 狂张嗰间嘢卖飞嗰间嘢， 系啊， 有冇得退啊嘛？ 同埋就好多出名嘅，即系嗰啲名人 啊 ，artist 啊， 好多嗰啲名人都买咗 飞啊，但都睇唔 系啊，着晒嗰啲衫去啊，即系咧捧场 球衣嘛， 系啊，点知唔系我听过有一个好搞笑就话。你想想有些是撲了一張票帶過手，我帶你看美斯，然後說咦在哪裡等冇嘅咁，但用咗好多钱啦，嗰张飞唔知几多千定几多万。 好多家 长 之后都有讲， 系啊，即系我诚心打，喂，我睇球星啊，带你去睇美斯， 因为佢哋好多小朋友中意嘅。 系啦，点知原来冇嘅咁咯， 冇计啦， 冇办法啦， 所以又俾人抨击之后就 即系幸好我唔系好中意足球，都冇谂到睇球星。 但我会知道，如果我用咁多钱买睇演唱会，佢咁样，我都想哇， 仲唔真系会衰？ 系啊，拆灯添啦，大佬。好啦，二月咧就头先所讲咧，阿李龙基 Chris 咧终于俾人拉咗啦。 系 喺二月嘅时候， 我觉得得人阴佢。 同埋因为佢咧俾人拉之前咧，佢都讲咗好多嘢啊，嗰啲咩有个男人咪咩美国嘅，又咩美军啊，又同佢系有嘢咁样，搞咗好多事情。 前男友咯， 咁就喺雍正正呢个时候加入嘅。 即系佢就开咗个 live 就讲话虚假文书咧会判啲咩啊，会做啲咩？ 同埋唔可以喺香港做嘢噶，就算任何其他旅游咩证件都唔得噶。咁你嚟帮佢做家务都唔得噶，洗衫煮饭都唔得噶。 你 唔 可以叫个姐姐帮你咁样噶。 系啦， 咁系当时就俾人拉咗，当时亦都系李隆基嘅高峰期啦，即系佢又要去探佢啦，探 Chris 啦， 日日都有噶。 系啊，要向住蓝天白云起誓啦。 总之影日日都有影咧，佢去探佢啦。 跟住人哋话佢着嗰啲衫系假嘅啦。 Selina 系咪啊？ 系啊。 总之好，当时就好闹啦。我哋好似都系二三月嘅时候就录咗一集，系讲呢啲 男人 父诶咩嗰啲爷孙恋啊，即系争咁远嘅得唔得咧？ 即系距离， 用 佢 用呢个嚟 hints 嘅咁咯，大家可以听翻嘅。 呢度有条 link， 年龄差喺度，年龄差系啦。咁好啦，三月。三月咧， 食肉和尚系咪咁上下噶啦？ 咩未 未嘅 食肉和尚诶，未啊未未后啲嘅后啲嘅，但系唔喺呢度，因为嗰个系雍正贞佢自己讲嘅啫。其实 系 啦，系 我哋 focus 啫。 其实香港其他人系唔捻知嘅， 系咯， 讲真 系 啦。咁好啦，三月咧，其实就系都有一个事情啊。首先三月嘅时候咧，就系困扰咗我哋香港人好多年嘅廿三条咧，其实终于就喺三月嘅时候咧就生效。 好耐 得 呢件事，好似、嗯、 即系佢搞我哋搞咗咁耐，系咪分围绕咗咁耐，突然之间佢就终于生效咗啦，立咗宪啦，喺呢个三月嘅时候。 O K， 咁就喺呢个不知不觉嘅时候。 系啊，同埋三月有一个比较都系求而家都求成唔到，但系应该都系嘅。我根据消息嘅就系话销量咧系死咗噶啦，已经。 哇咯！但系当时 系 因 为咧佢冇亲戚朋友，就冇乜亲戚，冇人可以问到 confirm 佢。咁、 嗯、 就当时系三月嗰阵时开始传啦，咁但系到依家，以我收到风咧，好似系真系走咗噶啦。 哦，但 系因为 冇再讲啦， 系咧佢冇太太啊，冇小朋友啊，即系系啦，可以 close 咁冇啦。同埋咧，三月嘅时候唔知大家仲记咩个 term 咧，叫 long line 啦。 弄靠啊！ 弄拉啊！就是有一对男团咁嘅嘢咧，就系、是、TVB 个节目系啦，就改名叫弄拉啦。咁当时咧，全香港人都笑到扑街嘅，就乜春嘢嚟噶？ 弄拉我唔识啊，弄狗我识 啊。系啊，因为大家弄狗靠卵咁就系咁。当时好多咪咪咪咪图系啊出现嘅。咁另外三月咧就系、是、诶， 陈发荣好啊嗰、那个。 三月咧就系、是、全香港咧又好就出现呢个执笠潮啊！尤其是餐厅，当时 我哋都就嚟执笠。 三月嘅时候，系啦，食紧屎嘅，全部都食紧屎，系啦。 因为系咪嗰阵时差唔多一个季度咧？ 系因为你挨过咗新年之后咧，原来新年赚嗰啲钱都不足以 cover， 而你又挨唔到去复活节同暑假，所以就执笠啦。三月，佢嘅解释系咁样嘅。 我唔好理佢咩解释啦，总之就系一个年度啦。 咁你都可以睇翻 Hippie Face 嗰啲死长片啊，当时 大量啦，当时就 同埋三月就有呢个 Oscar 啦，咁就系最多嘅，当然系呢个奥本海默嗰套片就攞晒啦，即系 Cillian Murphy 啊， 明啊， 嗰啲 Iron Man 嗰啲啊拎晒奖啦吓。好，四月多少少嘢，四月咧就 系 头先大家讲火烛， 系 哦嗰阵时噶啦， 系啊四月嘅时候嘅。嗰、那个健力公司咧， 健 身公司啦，系啦，佢叫咩健美啊，定劲力啊，定咩噶？ 系啊，因为佢喺角落头。 系啦，其实大家如果搭车经过都见到佢嗰个牌子，咁佢因为旧 式， 佢系因为火烛咧，所以佢决定算啦，我执笠啦。 因为好旧啦，可能 因为佢冇咁多钱再去整个全部嘢，而令到佢可以再营业。 佢系一间历史悠久嘅健身 四十几年噶啦，已经 公司。因为嗱，而家即系大家都可能都会咩廿四七嗱，啲好新式嗰啲 新式啲嘅。 咁健身公司都执咗多间噶啦。 系啊，佢好犀利噶啦都。 系啊， 因为佢系嗰啲好旧咧，冇乜冷气嗰啲咧，打开晒啲窗啊。 系 嗱，我唔知道大家你要经过左敦啦。 你觉得只有罗网先会去？ 左敦嘅时候咧，佢因为佢喺正嗰个大。 大 厦喺正十字路口， 系 啦。咁咧，嗰个大厦好旧式，咁佢发生咗火灾之后咧，即系好多电咧断咗啊，即系 冇水冇电啦。 系啦，嗰啲人咧就即系要行翻楼梯上去啊。咁佢成个，我记得咧东张影过出嚟，哇！ 喺对面影过佢窿晒噶嘛， 佢入边可能又淋完水，即系污咗邋遢啦。 即系咁啱嗰个位啊，令人谂起再对翻过嚟就系之前嘉大厦 嗰 度啦，嗰 度 咧 都系附近 啦。 咁嗰个人都好即系无奈啦。 算 咯， 佢 执 啊嘛， 好难搞， 系啊。 跟住我覺得咧好好啊，佢話咧有好多人嚟幫手啊，即係喺嗰度以前有去過做健身啦，或者係即係 有幫襯過嘅救護員啦， 係幫佢處理即係後續啊，即係執翻好啲嘢啊，邊啲嘢要拎啊咁嘅，我覺得好好好好咯嗰啲人。即系翻去话，哎，我以前喺度成日都， 但 系头 先问你 嘅 时候，你完全唔记得晒嘅。 我唔记得咗呢件事系呢个月份啊，记得呢件事，但系唔记得咗，即系唔系今年，唔记得，即系边时发生，仲要话上年添啊，真系。 系啦，跟住仲有就系四月三嘅时候咧，花莲咧系地震嘅，台湾嘅花莲。 系 咁我今次对呢个地震最深刻个景象就 系 有栋楼咧。咪斜住，一半咁样冧咗一半，但系未冧晒。 只猫咯， 系啦，入边啲嘢狂食嘅，啲片全部系， 即系嗰栋楼歪晒， 雪柜又打开晒， 要救猫嘛， 但又未冧得晒嗰栋楼。 佢晾住咗， 而家唔知点嘅咧，嗰度又冇影翻出嚟，即系冇再扶翻正佢。 可能台湾嘅新闻有讲，但我哋就冇再。 我最 记 得系话只猫咯，搵嗰只猫咯， 系因为有一个女士啊，好似救猫，所以就走咗。类 似系， 但系啲猫我唔记得后屘有冇救翻。 唔知搵翻晒咧，系 好似有，系啊，但系呢个系我好深印象就，哇，嗰栋楼 歪晒咯， 晾喺嗰度好黐筋嘅咁咯。咁四月仲有奇怪的景象嘅，就系、是、一堆人示范用一啲纸嘅交叉锯一啲嘢就烂晒。 我记得佢切嗰块牛排系咪啊？俾人笑咗好耐嗰个。 就系呢个时候开始。 到而家咧，嗰啲其实都冇乜解决到呢个问题。 冇喎， 咪用多个粟米咯。 有一只唔知咩叉系又出翻嚟话啊，其实用呢只就唔会啦咁。 但 系 都好差， 好老 教 嗰 个。同埋而家我已经惯咗。唔紧要啦，唔要餐具算罢啦。 我觉得个羹都系我讲翻琴日我食饭都系嗰只羹都仲系咁， 唔系硬咗少少噶啦。以前嗰只系吊吊揈嗰只嚟， 系会软咗，即系软 咗。而家系饮咗一轮汤先软。啊，当然啦，如果有环保嗰啲餐具就 用 环保啦。 但 系有时咧，因为你其实要洗都系浪费水，我都唔知边样嘢。 即系你点样洗手？究竟用吹风机一定用纸巾咯？ 即系系鸡先打先咁咯。 你 样 都唔用肥皂地。 冇錯， 因為啲人又係咁講，喂，究竟你用紙係一定唔環保？但係問題，你用個吹風機吹幾次先乾？咁啊又係點？ 係 咁咯。但係我哋而家都係受呢個紙，所以我之前去台灣嘅時候就有膠羹。 我上次 我真系纸巾管， 我反而唔系去台湾嘅时候有带一套餐具自己用， 我冇。 我觉得纸巾管好烦，首先咧原来嗰啲汽水类嘅 嘢， 佢飙 出嚟嘛， 系啊，嗰啲气啊， 飙出嚟啊。 我觉得纸媒都唔算系全 系一 个气咯， 化学反应 嘅。 算啦，我直接饮咯，抹一抹过去咯，唯有。 我觉得用粟米嗰只好啲嘅。 系啊，硬 啲， 或者系诶啲系蔗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总之唔系纸嗰只， 系牧羊少年嗰只好似。 总之有啲地方，但系我知道纸系多啲人用。 好啦，咁当然上场闹剧啦，咁啊大家笑到扑街啦。哇，佢咁样影住就系，但系 影住佢 切 啊嘛。 你讲咗今年有一个好 hit 嘅字，就笑到扑街啦。 其实唔系，系成龙打保期。 系啊， 我跟翻 Eden 嘅解释。好，另外四月就金像奖啦，金像奖我当晚就 我哋都错晒， 系 咪 啊？杨怡 唔系啊， 唔系啊，歪歪赢咗晒啊， 杨怡输咗啫。我 系嗰次我哋开咗一个盘嘅， 好激烈咁样讲，又唔啱，又啱。 又私心觉得动色大状，因为自己我知道系唔会嘅， 我认为 系， 但 系 知道唔会系， 希望 系。 系啦，咁咯，咁同埋就 系 刘嘉玲龙虾衫啦，即 系 大家今年金像奖 到而家仲讲龙虾装啦，最近 就系呢个 啦，好快又到金像奖噶啦， 唉，今年仲恐怖，真系唔知点算。 系啦，跟住又系刘青云， 我哋再嚟一次 ，O K 嘅， 我都系咁谂。 好，五月正式踏入咩呢啊，正式踏入我哋九龙城寨嘅月份。 我已经系五月噶啦， 系五月一号上映嘅、 啊。我画咗一个 Y Y 打功夫噶，大家。 Y Y 平时行都唔想行，但系打功夫。 系啦，但当时佢唔行得嘅。 系 Y Y 跛捻咗， 我哋跛住去睇九龙城寨 啊，推佢睇九龙城寨。 嗰阵时已经后期啲啦，系嘛？ 因为你四月碌低噶嘛。 系啊，咁你五月咪用紧轮椅 咯？ 我哋咪、 啊、 我哋咪去咗某一间戏院咯。 个个都话睇九龙城寨啦。 你就未睇得啊？ 系啊， 咁。 跟住我系好想睇嘅，但系因为前期真系好难啊，真系好难睇啊，去咁难，好冇一个地方。 九龙城寨咁咧，九龙城寨系五月一号 累积几多票房？ 而家最后系1.1 125亿港元， 劲啊 劲，嗯，系即系1亿1250万，应该系 但系咧，破地已经破咗佢啦， 系啦， 好劲啊都。 咁咧，但系佢5月1日开始上嘅，好啦，咁跟住就好多人喺九龙城就系狂睇，大家狂讨论啦， 系 咪先？ 讨论 系，系啦。咁好啦，5月2日嘅时候咧，就系呢个郭晋安同欧善仪咧系宣布离婚。嗱，当时咧佢只系宣布离婚啫，冇讲乜嘢嘅。 冇讲内容 嘅，那个内容咧就唔系呢个月讲嘅 ，OK， 我哋之后会讲嘅， 系啦， 系五月嘅时候就宣布离婚啦，系两个， 嗯，我记得之后嗰、那个 系啦，咁但系大家都吓佢两个离婚， 系， 因为当时好多年啦，又有小朋友都好大啦， 系啊，我仲食紧郭晋安代言嘅红草丸 嘅，基草基啊， 系啊， 系几好 嘅，即系啦，就吓咁突然嘅，因为佢哋都有儿有女啊， 好耐 系啊，冇乜特别啊，咁样。咁啊！突然之間話離婚啦，咁當然又係嗰啲初頭就喺個各自都出同一個 post， 又係咩？我哋就咩類似希望大家咩再好好生活啦，即係 朋友嗰啲係咪？ 感謝一齊走嘅日子啊，咁嗰啲 啦，嗰啲都係咁噶啦， 平分手啦，硬 係係啦 ，OK， 咩繼續以愛守護我哋嘅小朋友咁嗰啲啦，睇一萬千次嗰啲啦嚇，咁冇人諗到後邊會咁嘅 ，OK， 好啦，跟住咧。呢、這个时候五月，咁当然就系有我哋可白同河马终于出场 ，OK， 从此盖过李隆基同 Chris 呢件事即刻咧，亦都会兜翻去李隆基嗰度，因为 都系老嘢。 同埋我发现我哋咁啱讲到爷孙恋嗰啲咧，就出现咗三对 couple 都系呢一种 啦，系啦， 呢种配搭 系啊，即 系 老少配啦， 系 啦，男人都系老嘅，留意 系啊系啊，男人老啊系啦，都揾个后生噶啦， 女人老都系揾个后生， 有扮琴啊 ，no problem。 系，但系我觉得男人。多啲嘅， 啊，详情可以听翻我哋讲嗰阵， 系啊， 呢个都掀起咗 好多，因为我最有趣系佢，我记得咧，其实当时我系睇到 live 嘅，我同我阿妈睇嘅，即系食完饭，即系食紧饭定咩，就望住佢第一集就讲，哦，有个可伯咧，唔知点样有450万，即系佢太太啊，点点点， 成件案， 我心谂吓咁乸戆鸠嘅咁啊， 其实咧我系冇睇单案嘅，但系咧我有一次搭巴士，有一个小学生啊。攞住个电话，佢阿妈阿妈你睇啊，就俾佢阿妈睇， 就系呢条片啊， 系啊， 是 啊 是 啊我心谂哇，原来小学生就睇 啦。出咗之后咧， 因为佢上下集嘅， 系因为佢分咗几日， 再有人扮佢哋啊， 佢一开始跟住系啦，之后咧最好笑系李思捷同阮兆祥咧，系真系好好笑， 嗰、那个好笑。 同埋呢件事勾起好多咧，关于呢种咧女人去。即系揾呢啲阿叔， 或者呢个机制啦，即系佢嚟咗香港就 要 有公屋啊，即系系啦，一连串啦。 好多身边嘅朋友开始讨论呢个问题， 同埋佢哋太高调啦。咁当时已经传话房屋署咧，即系未变呢、這个未采杨玉红嗰位嘅 Harris 咧，即系嗰位罗局长咧就话会查嘅， 系啊，会验证咁样去查。 因为佢自己公开喺个。节目嗰度讲话，诶，依间公屋啊，咩点样啊，佢嚟住啊，咁其实大家知啦，如果公屋咧喺规矩上嚟讲，如果你冇名系唔可以住嘅，系啦，咁佢自己拉嘢啦，后来好笑啦，再引发落去，咁同埋就系啦，李思捷咧喺度扮佢哋啦，即系其实咧有阵时讲真，近年咧见到呢啲咁嘅扮嘢嘅。桥段或者节目都觉得吓、啊、又扮嘢，而家唔兴啦，欢乐今宵咩？用扮呢啲咁嘅嘢，鬼知咩？咁但系真心见到李思捷同阮兆祥扮嘅时候，又觉得好好笑。 而家好难扮噶啦，即系得呢啲可以扮到嘅。 而家仲有咩可以扮啦、 啊？不过有啲人又会话佢消费嘅，消费啲嘢。 咁摆明东张西望就有咁嘅节目啦，愿者上吊煲东张 咁好多人睇啦。 你自己报嘅，系咪？你自己报噶嘛？ 呢个 get 你自己拎嚟嘅系嘛？ 系啦，好啦，五月尾嘅时候咧，我头先一讲话一月宣布8月1日咪垃圾征费嘅，咁因为一堆一连串嘅事情啦，咁五月尾嘅时候就宣布咧系会延后嘅。 嗰时我已经准备嘅，点咧咁样？ 因为佢唔会啦，总之唔会8月1日啦，我哋要再研究一下先。sorry， 系冇咗， 就收咗皮啦。sorry， 就唔知佢几时啦。 最好唔好出现啦，好烦。 同埋可白其实系仲 last 到而家 嘅。系啊，即系佢由 有 YouTube channel 啊嘛， 红霸下半年啦。咁我阵间仲有少少有一啲重点可以讲下，唔系呢个月份。好啊，六月都几多嘢嘅，因为六月嗱，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可能定6月2日嘅时候咧，就话喺条街嗰度咧就发生咗有个人咧俾手推车推落地下，原来佢系尸体已经死咗噶啦，即系有几条友咧突然之间推咗条友推佢埋一边啦，拱咗佢喺地下，原来佢已经死咗噶啦，原来就系有带落几条男人咧饮酒，其中有一个饮完唔舒服咧，嗰几条友居然推佢落街啊！即系用手推车、 okay. 推走佢，去到佢诶抌佢度瞓啦， 点知佢死咗？ 好似有少少印象， 啊、 但 有啲奇怪嘅呢、這个系。 即系嗰样系死咗啦、 啊， 但系唔系佢整死佢。 系啦、啊，但系佢哋类似系冇理过佢，有少少失救咁咯，即系可能令到嗰个人饮完酒咧， 系、 嗯，但系 咁就 都系 咁。佢哋系咩处理尸体？ 类似系 非法处 理尸体， 同埋怀疑佢会唔会有令到佢死亡嘅惩罚 啊？嗰啲 即系因为你冇救佢嘛，系啦、 啊， 由佢、啊、死， 真 系 有啲奇怪。 你仲查紧嘅呢个 case？ 当时我觉得吓咁都有嘅，推佢落街，抌 你 个 friend 饮大 咗， 系抌佢去街啦，佢死咗啦，跟住就 送佢医院啦。 哇，同埋咧，终于咧六月十一号嘅时候咧，九龙城寨就破亿啦， 嗯， 即系用咗一个月有十一日嘅时间，四十几日四日啊。 嗯， 就破亿啦！ 当时觉得好震撼噶， 哇亿啊！ 点知而家有啲更加震撼嘅， 系你估唔到啊！真系 我又谂起另一样杨润雄濑嘢嘅嘢喎。 咩啊？ 但当时咧呢套戏即系咁爆啦，又攞咗咁多票房， 哦、场景齐 啊！ 佢就话嗰阵时先话要攞翻个场景嚟俾人哋咩保留争取， 唔系后来佢咪 set 咗喺机场，而家系 ASI 嘅，可以睇大家 翻 ASI 啦。而家系 ASI 冇咗啦嘛，机场 喺台湾嘅，去台湾嘅时候，咦冇嘅。 系啊，冇咗啦。 去咗 SI， 跟住 换 人。嗰个 Flash 嗰度人话唔好人闹你又闹啦，去咗 SI 就有个人喺度讲。 但系 SI 系咪长？ 唔系噶，唔系噶，有限 ASI 点会俾你抢 ？ASI 赚钱噶嘛，就系、是。 咁即系可能如果啊冇睇嘅人可以而家去 ASI 睇 个景， 但系唔知几时有冇。 唔记得咗几时冇。咁咧系，跟住咧喺到十几号嘅时候咧，就系呢个 Chris 咧就判刑啦、 嗯， 即系虚假文书啊嗰啲嘢，佢终于就有个刑期咧，佢要坐到25年嘅七月七号。 O K， 啊，李隆基话等佢噶嘛？ 系啦，一定要取佢啊嘛。系啦， 咁到底佢即系我哋要 follow 到下年 啦、 啊， 识冇啊？因为佢嗱，佢收尾有转校风嘅。 系啊，佢又话咩？我哋会翻大陆结啊，定咩啊？ 即系 唔 系 讲 到咁实。嘅啲嘢開始， 意思佢兩個都係兩夫妻咁啦，使乜結嗰啲啊？ 我記得啱啱好似仲話去活動，佢仲話咩？使唔使買嘅戒指俾阿 Chris？ 佢誒唔使，俾粒蘇聯寫佢算啦。 越嚟，我覺得佢後期越嚟越唔會講到咁 firm 咯。 係啦，李隆基大佬， 係好識玩嘅。佢而家唔係提款機，佢係計算機啊。 計。同埋咧，六月咧就發生咗 Frankie 嗰條女咧， 哦， 即係 Mira 嗰個 Frankie， 呢個都算新聞嘅。 算嘅，因為咧佢呢个唔好笑，花姐个 pose 先好笑。个鸡 啊嘛， 系啊，食嗰啲鸡，然之后我真系好想食，但系食。 你觉得系咪啊？ 我觉得系。 你觉得系噶？即系佢会咁样，你觉得花姐可能会咁样暗示呢件事？ 我觉得系， 我觉得唔系嘅。 我咁衰咧， 唔好咁啦。 呢个奇蟹仔仔嚟嘅，佢自己，即系佢哋，即系都系佢哋公司。 佢可能想讲个 inside joke， 但系就可能咯。但系我唔觉得一定系嘅，即可能佢真系好中意食鸡咧。系咪？ 唔系佢话佢系手湿疹 啊 嘛， 系啊， 所以食鸡汁佢戴手套，但系湿疹啊嘛，系啦。 唔系我喺度谂佢会唔会咁衰笑翻自己人咧？即系佢都系一个成，即系叫做长辈啊。 未必嘅，但系有啲人就 有啲影射咯。 即系话 系 咪影射？ 就算佢唔讲，人哋都会影射佢咯。有时未必系佢讲， 即 系人哋都会代入咯。 呢件事嘅后续有冇啊？知唔知？ 呢件事佢咪跟住 Frankie 咪好低调咁样，就唔出声咯，即系唔好出 post 啊，净系拍嘢啊，做嘢咁咯， 就冇咗讲。 丢淡咗， 究竟系咪嗰个女仔仲有冇？ 好似仲一齐。 但系咧，因为其实有个原因嘅，就系咧，佢哋当时咩 fans 级聚会嘅时候，呢条女就扮 fans 咧上去 就 揽佢啊，嗰啲示爱啊嘛。 追溯翻原来嗰条有出现过嘅 系。 系 啊，虽然我唔系 佢自己 Mira fans， 但系嗰个 fans 就周围都系好难睇唔到。 我连登有懒人包， 系啊系。 之前我都系睇连登懒人包睇出嚟， 系因为嗰阵时佢又同佢嗰个女朋友好耐嘅女朋友分咗手，所以俾人狂关佢 嗰个啦咁。咁啊 ，Mirror 嘅花生呢个， 六月嘅时候咧就爆出咗咧，原来嗰个纸盒藏尸欧阳炳强咧已经死咗噶啦。 系， 当时 就话有啲嘢可以讲啦。 系，当时钟正英就有讲翻啦，大家又喺度睇翻欧阳炳强即系点啊，咁又睇咗一轮嘢。 又系咪冤案啊？啲成日都讲 啦。系 啦， 又当时又睇一轮啦。 跟住之后 Eden 去拍呢一个电影啦，相关嘅。 我都想知呢套戏之后系。 即系话 佢 接咗， 死咗 拍晒噶 啦。 我想知套戏咯，即系想上。 大家留意啦，咁同埋六月尾嘅时候咧，机场就濑屎啦，嗰个系统咧故障睇唔到嗰啲资料啊。 佢又唔知道，我净系知香港啫。最后系用手写板嚟写，即系白板喺度写呢个 L 以前 574喺边度上车， 系啊， 咁咯，用咁样写啦。咁又系呢个咧，都系 杨红关杨红写， 唔系系嗰个林世雄啊，运输局嗰个啊， 两个都真系有个红字，都系 系啊，双红啊， 真系双红啊， 即系话佢有少少处理得唔好咯， 命双红 系啦。咁同埋就呢个喺欧善仪咧离咗婚之后咧，终于就拉嘢啦，因为佢就系上嗰个斯达维罗咧，就讲嗰个谈判事件啦。你记唔记得谈判故事系咩啊？ 当时我睇嘅时候觉得好笑咯， 心谂唔肯系啊。 不过当然有两极嘅人啦，有啲人睇嘅时候就话哇，即系郭晋安咁样对佢老婆啊，即系咁样话，即系个头跌咗落个谈判都唔知咁样啦。跟住有啲人就话嗱，调翻枪转头啊，话欧善仪夸张。 咩谈判即 系 仲谈判？ 系啦，即系嗱，我唔知道你哋当时第一下睇到呢个系点咧。 其实我冇睇嗰个访问嘅，我睇到文字版 嘅都系， 我都系睇文字版。 你觉得 系？ 你觉得系？ 其实我第一睇嘅时候觉得怎么咁夸张啊？ 我都系咁谂， 但系咧我又好明咧，当时郭晋安都未回应嘅，啊好明嘅，有时啲女人咧讲翻起啲嘢嘅时候，你就会好夸张咁讲，佢话知我死啦，即系好肉紧啊！ 我觉得首先佢假设咗自己系受害者先啦，你就唔好踩佢一脚先啦。咁佢系咪夸张咧？我哋都冇人知道嘅。但系咧，佢一定系缺乏老公嘅关心嘅，呢个系一个事实咯。我会咁谂咯。 唔系，当时我喺度谂，其实佢老公嗱，好明显系讲老公啦，系咪？佢唔会讲前度系边个，系咪先？ 癫捻个前度， 系啦。 佢 TF 咁多年。 咁我就喺度谂，你咁嗱，如果你系形容一件事唔系真实，例如即系冇发生个头喺个谈判度呢件咁夸嘅事咧， 即系话你病唔佢唔理你 啦，我觉得可信。嗱，你个头究竟有冇喺个谈判入边，而佢唔知道冇救你咧？我觉得你老公都系一个叫做即系。俾人知道是边个嚟噶嘛，即系有头有面噶嘛，点会咁样样咧？ 好大都系正常人类啊，成年人。 佢咁样讲出嚟， 但如果唔系真实嘅，佢点解会讲出嚟咧？ 佢又冇 咁 大 雾 喎，即系冇理由咁屈佢噶嘛。 佢系读得书多嘅一个人嚟嘅，但系讲啲嘢又咁，我都唔。 但系佢之后咧喺有线啲节目即系欧善仪啦， 好似佢 唔系啊，佢喺度讲嗰啲佢嘅佢学。即系佢 营 养学嘅嘢， 佢嗰啲嘢，我想哇都好交流流下。佢讲到我睇嘅时候， 书面嗰啲嘢， 我妈又睇， 所以佢嘅表达能力系令人质疑嘅都。 同埋当时后来郭晋安嘅回应咧都好简洁嘅，就唔 系啊，佢有回应嘅。 佢话而家冇谈，都有谈管呢啲嘢噶， 类似系 咁 咯， 系 咯， 觉得 我唔知啦，有冇？ 但如果你就咁睇公关方面咧，郭晋安赢咗， 系我觉得欧善仪就有好多人真咪就话佢即系吹水咯，即系佢 讲得太大咯，系啊。咁可能佢为咗又讲乜自己玩交友 app 啊， 系 想识啲人啊咁样啦。咁其实呢啲好正常嘅，即系离婚咪识个人咯。 系 你系啊都可以，冇紧要噶。只不过当佢咁样讲出嚟嘅时候咧，普遍我哋香港人都觉得吓、 啊、 你 咁快讲呢啲嘢。同埋因为我觉得郭晋安嘅形象太好啊， 系啊，你斗唔赢阿王 啊， 金身嚟嘅大佬， 好耐，因为个大家对佢印象 都系阿王咁啊，大家 都系正气嘅，不嬲佢嘅形象。 但实质系点我唔 不知啦，大家 我唔会评论 我遇过嘅郭晋安都几好嘅， 但因为咧，我觉得社会上成日都攻击女人，所以我唔敢去话系咪真系个女人系讲大话定系点， 只可以话公关技巧上面咧， 不过 郭晋安就赢咗啦， 可能系加几钱肉紧咯， 落多太多 over。好啦，同埋六月嘅时候就系喺艾发局咧计唔资助呢、這个，即系舞台剧之后就 系 话唔再资助新浪潮啦， 系就系杜琪峰嗰个。 系啊，咁但系赌常都讲咗噶啦，咁啊，咁咪细有细搞咯， 系啊， 系啊，唔收佢嘅资助。 但系新浪潮。但系出咗几多新嘅导演出嚟啊？ 同埋好多年噶， 所有啲新出嚟嘅全部都系关佢事噶。 我以前都曾经谂过系咪要参加新浪潮， 系咪？ 系啊，你而家唔 使啦，老年做 老潮系啊， 老潮系啊，有冇搞过老潮啊？你 系啊，老潮都得噶。 嗰时有同 Ivy 嘅同学讨论好冇参加嘅， 因为好多都系嗰啲参加 系啊。咁但系冇俾你了知啦，我哋系。同埋九展咧就喺6月30号就拜拜。 M M 仲特登做咗个特辑添， 系啦。咁啊都去过九展，真系好多次嘅，睇过好多 show 嘅。 系我哋都有讲睇 show 嘅时候讲少少嘅， 都几多。咁啊，唔知佢依家拆，即系佢而家未拆嘅，暂时仲系一模一样嘅。咁唔知佢之后变成点啦？ 系啊，真系唔 即系会今年拆。 拆晒，拆晒之后唔知起咩又唔知啦， 又唔知几耐啦。 系啊，会唔会好似原文科咁空咗咁 Q 耐再空噶啦？ 你唔知，因为冇人，可能又 冇 钱啦。 系啦，而家啲熊猫喺度咯。 而家就调翻转咯，对面斜对面嗰度就嚟。啟德嗰、那個 係體育館啦、 啊，係啊，即係佢嗰度好近嘅啫嘛，睇落去。 但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咧，係大場有大場好，但係細場都有生存嘅空間的、 啊。因為有啲人可能想搞細啲， 或者有啲人 冇 咁多觀眾冇咁多咁細細地咁都 OK 啊， 同埋都幾方便嘅。 其實九展嗰度真係唔錯嘅。 咁啊，但係嗱，如果你係一個譬如 Taylor Swift 啊、Coldplay 啲，因為佢係好大嘅星啊嘛。咁如果佢個票換唔到本，就唔會請佢嚟啊嘛。 咁啊係， 佢呢啲大場放一啲大啲嘅星咯。即系你冇理由叫 Arena 系咪？ 系咧，唔冇理由叫 Billie Eilish 咧 ，Gaga 都系去嗰、那个诶，唔系啊，系嗰、那个艺诶嗰个咩啊，湾仔嗰度寿神噶嘛，你冇理由叫佢去啲咁细嘅场噶嘛。 我觉得要有啲唔大唔细嘅最好。 系啊，九展有新 嗰种， 系唔大唔细啊。其实 因为 有啲 譬如阿博嘅， 有啲轻巧啲 又太细啊， 系啦。 寿神好细， 寿神又好少接受申请嘅，即系唔一定唔系 好难批。 系啊系啊， 我觉得系有呢种其实唔错。所以 中型 而家佢又冇咗，睇下唔知道会再有。 其实演艺都好细，你容祖儿之前睇嗰个都好细，我觉得。 Secret Life 咯， 系啊， 冇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呢种大细。 不过 买 飞就好难， 系咯，你细场嚟， 人都癫， 因为你做多几场。 好啦，我哋吓下一集就再讲下半年， 再继续啊， 系啊，下半年嘅下集再讲。 OK， 拜 拜。 Hey, who? What's up?